我谂咗好耐点复，但系咧我 appreciate， 我话但系点解你咁犀利知道我系呢几日会生日？因为嗰个咧系我近期做一个婚礼嘅。嘅新娘子嚟，咁、 哦、 但系你、 okay、 我即系你嘅交谈之中，你好少嘅，即系我冇讲过啊。 系系， 跟住我都话，但系你都犀利 喎，有特登做个小资料搜集，但系搜集错咗系嘛？ 或者我唔知喺边度知道，跟住我系心里边系窝心嘅，咁我觉得因为大家熟咧，即系咁我先会拣。其实我唔系今日。 不过讲真咧，讲起呢，即系讲起顺带一提啦，有时咧，我觉得 Facebook 都好阴人嘅，即系咧有时。你 Facebook 咪会即係话俾你听个朋友几时生日嘅。 係啊係啊。 唔知点解呢有时都系会早几日定系后几日咁样呢佢无啦啦弹出嚟同你讲要叫你同个朋友讲生日快乐啦。但系其实已经过咗㗎喇喎。或者未到㗎喎。咁样我都试过中几次照同啲朋友讲生日快乐。 点知 早几日喇喎。咁样跟住好似好尴尬咁样。 我最常出现嘅状况就系我知个人几时生日但喺嗰一日唔记得佢生日。唔知你明唔明我 讲。我明。即系你成日记住嗰日要同佢讲生日快乐，但系到嗰日你就会唔记得咗讲啊嘛。 即系譬如假设我知阿斌你12月14日生日咁先算啦，但系12月14日嗰日我唔会 relate 到嗰日你生日。 好明啊！ 呢一种就系嗰种死记啊，呢个由细到大嗰种填鸭式，你只系死记咗一个资料， 资讯系啦， 但系佢有冇融入咗喺你嘅生活里边？ 所以今日我要讲我见个鬼会怕黑嘅故仔，因为咧关于唔系关都关事嘅。点解咧？因为就系头先我讲呢个情况咧，就系、是、因为我曾经误信 Facebook 话俾我听我朋友生日，然后佢已经过咗生日咧、哦，我以后都系唔会。唔会透过呢啲社交平台同朋友讲生日快乐嘅、嗯。我通常会系喺咩呢真系熟嗰啲呢通常你点都会有啲 common 嘅 group 啦喺啲通讯软件度。咁通常都会有朋友冲出嚟讲第一个讲先㗎嘛。咁我就会做第二三四五六个啦。我就唔会做永远我唔会做第一个。 即系要安全起见啊个人。 係啦因为真系呢你有时做第一个冲出嚟同人讲生日快乐呢会好尴尬，我都见证住一个几大型嘅 group 啦，入边有30几个旧同事啦，跟住有个人已经系成个星期前生日噶咯，跟住我谂咧有啲朋友仔系好耐冇开一次呢个 group 啦，到一个星期之后已经到第二个人生日啦，跟住又大家排住队讲生日快乐啦，点知咧有一个人咧零零舍舍跟错队，同咗。上一星期生日嗰个朋友仔讲生日快乐咯，即系所以呢啲真系见个鬼会怕黑嘅古仔嚟嘅。而见个鬼会怕黑嘅古仔咧，除咗呢一样生日之外咧，都仲有一样嘅。 呢单新鲜鬼热辣啦！ 呢单新鲜 何止你啊！已经成个二台头先翻工嗰啲人， 大佬啊，直头 都好惊啊！ 无啦啦揾你唔到 啊！啊，你讲啊，你讲。 去到嗱，今朝即系你都知啦，即系我哋平时咧，都会夹即系每日开咪嘅一啲工作噶嘛，即系可能系啲访问嘅安排啊，一啲嘅即系录音嘅时间或者点样咁。咁啊，今朝话说我10:00啦，我都知咁早系揾你唔到嘅。咁、 应该俾多个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嘅，就系点解今日特别好似零舍紧张于呢样嘢咧？咁平时有都咩啊？ 系 因为今晚有啲嘢要拍摄嘅， 冇错。 之后再同大家讲啦，都系之前喺节目度讲过嘅， 紧要嘢嚟， 紧要嘢。咁都 plan 咗2个月噶啦，咁啊，终于今日就好重要啦，今晚就要发生啦。咁所以寻晚亦都就自己喺屋企彩排啦，今日瞓醒又彩排啦。 系， 咁今日即系做完节目就会嗱嗱声就要去现场准备啦，系啦。咁亦都有啲嘉宾嚟咁样啦，类似一件咁样嘅事， 大事件嚟， 系好大嘅。我人生 其中， 因为自己去 initiate 啦，然后成件事自己去处理啦。 请一啲朋友啦， 所有嘢都自己搞啦，咁所以系紧张嘅，之前都咁所以阿斌都知道啦，咁佢阿摄啊嗰啲都知道，所以佢哋都会理解到，觉得今日揾我唔到咧，就可以接翻你嗰、那个你嗰个思维啦，去 系啦，我都知道，因为你琴晚应该都会做嘢做到好嘢啦，咁以你嘅生活嘅生理时钟咧，就应该我估咧。你都應該係晏晝可能1-2点先會出現㗎啦。咁但係我又想有時驚，就係驚會唔記得，我就想早啲咧將今日要交代嘅擺曬喺個 group 度同你講咗先啦。咁我一次過 send 曬 message 俾波成11点到，然後一路12点、1点、2点，咦都冇復 message 嘅喂。跟住然後咧去到3点都唔見人，跟住去到差唔多4点左右啦。跟住然後阿攝話。不如你打个电话俾佢啦，咁样，咁我打俾你啦。 冇聽喎、啊，跟住我開始真心係擔心。我最初啦，冇嘢，佢應該琴日做得太夜眼瞓啫，應該未起身啫。去到四點嗰下，我開始懷疑自己，我開始亦都覺得係見過鬼會怕黑，所以咧，我打完咩？喂，死啦！幫成冇聽電話， 因為如果四點呢條保險線都唔醒咧，其實危險嘅。 因為基本上以一個車程嚟講，四點鐘你係應該要起身。刷牙洗面翻工 嘅，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假设谂要瞓到 last minute 都好啦， 吓 四点开麦，四点一定要醒噶啦， 一定要醒噶啦，咁都冇听电话，跟住阿少话，唉，咁冇办法啦。我幫你揾佢阿妹啦，即係揾你阿妹啦。咁佢話佢完全為點解會認識咗你阿妹，就係為咗要揾你嘅好多時候。 哦，係啊，唔單止佢啊，阿一都係啊。 係啦，咁然後我覺得我遲啲都要認識下你個妹嘅，如果唔係我驚我都會揾你唔到。 唔會嘅，唔會嘅，今次例外啫。 係啦， 五點鐘開咪呢啲 OK 嘅，你話朝早五點就危險啲嘅。 跟住我嗰下真係個心係七上八落啦，我已經諗定啊，如果你真係唔知醒，我一陣要一個人做節目嘅時候，咁點算咧？我已經。planning 噶啦，因为就得翻一粒钟 系啦， 唔系你旷工都事后先算啦，咁你节目都仲要 go on 啊嘛，系嘛？咁跟住然后，好彩呢个时候你就打翻嚟啦，咁但系嗰个心即刻，哇！我好似重生一样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结果个见过鬼怕黑嘅威力系好大噶。亦都令我諗起呢以前細個嘅時候呢，因為我都會參加啲鋼琴比賽，我發現原來我呢啲抗壓力係好低嘅，例如我去比賽呢要練歌㗎嘛，咁啲老師呢好多時候呢都會比較嚴謹喺你啲比賽或者考試呢，佢會對你嚴謹啲嘅，即係佢有啲位可能你平時差少少，如果你唔係攞去比賽佢都會俾你過，咁但係你攞去比賽佢知你攞去比賽佢就會鬧得緊要啲啦，咁通常呢啲情況咧，我個壓力就會大啦，我就會記到嗰個位好實，我知道，呢個位我錯過，我一定唔可以再錯啊，唔可以再錯咁樣。咁練習嘅時候都冇嘢啦，通常咧一去到比賽就出事啦，嗰個壓力就會諗翻呢個位我俾老師鬧過噶，我一定要彈到。跟住就彈到㗎喇。 同埋因為佢就到嘅時候呢，你就知道就到，你好 aware 呢件事呢， 係啦， 就好容易嗰一刻 就會 分咗心 啦，走咗，係啦係啦，分咗心，冇錯。咁跟住然後呢，呢一個就係我覺得我對於呢個抗壓力咁低嘅時候呢，我係一個真係見過鬼會怕黑嘅人。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同埋我唔知你而家會唔會有呢個心情，因為你今晚都有一啲嘅嘢處理。 呢個真係正正我想講，以前咁我冇辦法分享到啦，我冇乜點考嗰啲樂器試啊，又唔中意玩樂器啦。 係， 咁但喺打碟方面咧，真係有嘅，即係有陣時你有一個叫轉折位， 係 即係唔好話要現場表演啊，淨係自己練習或者去到要錄音嘅時候，有時 EDM Friday Mix 要錄音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準備嘅過程當中，有一啲位置如果你係知道錯過嘅，踏過 Q 嘅， 係 當你真正要錄音啦，或者再 run 一次嘅時候咧，臨到嗰一刻，你係會知道自己我頭先上一次踏過 Q 啊， 然之後你就會有少少 panic 嘅 嗰個位 係啦，即係我會唔會再踏 Q 咧？然後就提自己要點樣做， 嗯， 但有陣時好吊鬼個位置就係、是。你練習 suppose 你要有一種清晰同埋清醒，知道自己應該做啲乜， 係同埋要有嗰份冷靜喺度。 但係咧，當你喺真係做嗰件事嘅時候，如果你過分理性喺個腦裏邊，即時要 run 一啲程序嘅話咧，有機會係會影響到嘅， 係絕對係。 呢個有啲似近排學 acting class 老師都有講，就係、是 okay. 你去表演嘅之前，你會做好多彩排啦，你去 run 熟啲對白啦，你好清晰自己要做啲咩，等好理性。 嗯嗯， 但係去到你表演嘅時候，你又要將呢啲嘢擺走，令到自己唔可以咁理性，然後用個感性去 feel 緊個現場，特別喺劇場嘅舞台啦。 嗯嗯， 即係嗰種即七分再有三分清醒嗰种啊， 系 系啦，咁一个人先至会有一种好自然嘅感觉， 嗯嗯， 因为好似你啲对白咁样，你知系咁样发生噶啦，嗰种惊喜唔系真系惊喜嚟，因为我一早知个剧本噶啦，咁 系， 咁但系点样能够说服到人或者说服到你自己，就系要有头先讲嘅嗰种，要三分嘅清醒，但系有七分嘅。感性或者七分嘅抽离咁，即系呢样嘢好复杂， 好难喎、啊。呢、這个系就算你更理性咧，你个人都好难做到呢个状态。你要长年累月咁练习， 因为讲即系只能够讲到嘅啫、 啊， 你埋去唔得噶嘛。 系啊， 咁翻翻去头先，好似你弹琴去到一个错过嘅位啦、 嗯， 又或者我打碟嘅时候去一个即将要即系 transit 嘅位置衰过嘅话咧，我发现唯一嘅解决方法 系咩咧？ 好老土嘅，但系真嘅。 我觉得你会系讲啲真，你讲完我都会闹你嘅嘢。 试到变成咗习惯啦。 哦，明系啊，即系、等于好似 muscle memory 嘅道理一样啊嘛。 系啦、啊，即系佢一啲乐器或者呢啲嘅表演，好彩嘅就系佢能够靠练习、可以令到你熟练咯。有啲嘢系唔系靠练习可以熟练到，我觉得，或者唔系短期，即系譬如创意。嘅訓練唔係你短時間係可以做得到嘅，我覺得。 係。 咁但係頭先講嗰啲，即係你樂器彈嘅嗰段，你不斷練咯，不斷練咯咁。 就會練到自己好似自識，自己識 會好啲 咁啊。 係啦，因為比較明確嘅方向啊。 嗱，我哋咁樣講咧，可能會大家啲聽眾有啲難想像。我講一個 situation， 大家就會明噶啦、 啊啊啊。 我唔知道大家咧平時翻工或者翻屋企咧，而家仲有冇撳密碼呢一樣嘢啦？可能有啲人係 do 卡噶啦已經。但係當你撳密碼撳到一個时候咧，可能你揿咗一头半个月咧，如果人哋问你，喂，你屋苑密码系几多啊？你讲唔出噶。 但系你 但系行埋去嘅时候就笃笃笃笃，入咗去咯，就系咁样嘅感觉啦。 你记你嘅身体记住咗嗰样嘢。 系啦，冇错冇错。 咁咯， 所以今晚你加油啦，即系应该都冇乜太 Q 噶啦，应该冇乜压力噶啦。 冇咁讲嘅，但系学识咗享受表演咯，享受演出。 哇，劲！你呢一个 round up 我真系觉得好，你好适合做 artist 啊！你噶好大好官腔啊！你， 我想讲唔系啊，起住个 intro 讲， 好啊好啊。 啱啱嗰句听落好似好康享受表演啦，但呢个系我今日最后彩排嘅时候，突然之间脑里边嘅感悟嚟嘅，因为有一刻觉得我练得咁辛苦，然后咧最后彩排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如果攞嚟紧张嘅话咧，我会嘥咗佢一个钟头，然后就觉得不如 enjoy。 沉重背包怀着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沮丧，问自己为什么一口气冲向他方，但我不想要答复，我早知遇到风浪。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此刻感觉疯一阵。包留下了彼此挂念，还会记得到明天。共过患难的，今天都天各一方。但你今天身在哪方？无法绘制图上有什么风险，无悔有天各自谈花。出纪录片，流泪微笑，明日才公演。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生生不断。

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我做到。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 MC 张天赋，时候不早。好似我呢一类咁后知后觉嘅人系咁噶，人生当中咧系经常会唔知道自己得罪咗人，到自己发现嘅时候，这个朋友已经离自己而去。不过亦都会提醒自己，千祈唔好因为咁将自己嘅身位摆到好低好低，因为同人哋嘅相处从来都冇话啱定系唔啱，而有舒唔舒服嘅啫。 可能我却是我说了些什么，害你几个年头没笑过。 可能我却是我做错了好多。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远好难受， 流的眼我好感动， 好难忘那时候。 圈。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远好难受， 聊到眼我好感动， 好难忘那时候。 成日都会好理想地去諗一段好嘅友谊或者爱情也好啦，其实係应该能够接受到互相去面大家㗎。不过理想归理想，现实又还现实，好多时候其实係睇边个在乎对方多啲。听我有李荣浩 featuring 张维妹对等关系。 难道我失恋一次就去掘坟墓，还是我如心急批过命题早些归依更好？我心入面没有愤怒，早知努力前无去路，何妨自我嫌弃变一堆泥泞就好。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找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租人合约。叫亲戚好友伴我命痊愈，来为这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腔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好，是我会活着，当走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样，要记得还有多人合样。

今集嘉宾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我哋有了赶法，亦都系有咗完善选举制度，市民开始睇到咧呢个得来不易嘅平静。其实呢个咧系好多市民都系有呢个感觉嘅。 12月15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运动员风光背后，除了付出无数汗水和泪水，更要靠一代又一代的宝贵经验累积而成。 15位不同年代的体坛名将，细说自己的奋斗故事，分享他们在体育路上的高低起跌。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 星期一至四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CIBS 艺趣奇兵，艺术疗愈身心。 森林疗愈咧，其实就是走进大自然嘅环境，去打开感官啦，系一面镜嚟嘅，可以好诚实咁样让我哋睇到自己咯，用个心去听下，其实呢个世界系点嘅。 拉丁节拍，拉丁裔香港人同你一起森巴。 When I hear samba, I see Brazil. The sound is cheerful, but the feeling is sad. The father of pleasure and the son of pain.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梦想是做人的原动力啊！ 钱的事你不要太担心，这个家还有你家姐我嘛，你还想不想学芭蕾舞啊？ 想，如果连芭蕾舞我都放弃，我知道我一定会很后悔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嘅钱世华点样喺理想同现实之间揾到平衡，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天怡、子豪、阿涉35成群向梦想展翅。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明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奔神，今日呢位嘉宾嚟紧，大家有机会睇佢现场演出咯。 每次佢嘅现场演出都好震撼噶，所以我要送呢句俾佢： 歇斯底里亨毅。 哇，奔神，你呢句都嗌得好歇斯底里。我哋松音乐嘉宾有 Jenny， 你系艺啊，你好 ，Hello， 笑死我咩？你哋 上次嗰个居安思你系艺，我哋今次再谂嘅时候咧，本身都系走唔开个艺字嘅，但 系 觉得啊，点样可以再贴近啲而家你嘅状态？咁我哋就用咗歇斯底里呢一个嘅， 冇错。 因为我哋都觉得喺你嘅演出上面，有时即系所谓歇斯底里嘅演出，即系可能好全程投入，或者系个情绪好高涨，不过觉得啊，咁好似呢一句好似都几啱， 同埋写出嚟好靓啊！我发现原来写出嚟嘅实物好靓啊！呢一、這个 真系好靓， 你中意就好啦， 好中意呢个，呢个俾咗我一个动力，到时我嘅12月嘅 show，我会系啦，歇斯底里噶， 落尽力咁样去，系因为其实一讲起呢个歇斯底里咧，就会令人谂起阿 Jean 嘅一啲 live performance， 真系嘅，有好多时候你喺现场睇，你会见到佢嗰一种状态嘅投入咧，嗰个情绪真系好歇斯底里嘅，即系所以呢一句，我觉得完全系为你而设噶 ，Jean， 即系唔系所有姓李嘅人都可以 handle 到呢句咯， 真噶， 千祈唔好咁样谂啊， 系啊， 但 但係譬如先講啊，即係嚟緊十二月啦。咁而家其實籌備嘅狀態如何咧？呢個 Yours Faithfully 呢個都隔咗一段時間，有得現場演出，有觀眾入場嗰種。 係啊，都好期待㗎。都一段時間啦。咁對上一次其實係應該係紅館 show。喺香港，咁啊係一個即係可以面對面見到大家嘅一個 show， 咁啊到而家啦，嗰個時候2018， 係啊， 哇真係眨下眼，咁啊今次 scale 就細嘅，因為我都想成件事係 private 啲啊，真係同 fans 一個聚會咁樣，即係一段時間冇見，咁都想同大家一起聚一聚啊，有一個好温馨嘅感覺咯。咁而家嘅進度就係度緊 rundown 啦，咁我都同導演密切係喺度策劃緊呢件事啦。咁我自己就會有多啲嘅希望，有多啲嘅感性嘢咯。因為都其實都有好多好想多謝樂迷嘅一啲説話，想擺入去呢個音樂音樂會裡面嘅， 係咯，因為主題叫做 Yours Faithfully， 可能都會諗起就即寫信，即係呢種好 personal 嘅叫做聯繫嘅方法。我諗呢個就係你頭先講話同樂迷分享比較即再 deep 啲嘅嗰種狀態。係 啊，因為其實我想做呢個 show 嘅初衷就係覺得都入行都十年啦，今年嚟講，係啊，嚟香港十年咁講，咁啊就覺得啊十年其實好唔容易啊，即係。自己在事業上面又不容易啦，同埋我覺得你要去支持一個人、信任同埋愛一個人咁長時間咧，其實都大家都要有堅持噶嘛，即係對方都要有堅持，佢可以隨時換人，換一個佢中意嘅人噶嘛。咁但係呢班 fans 都一路陪住我，咁我都好感激佢哋咯。咁就諗住啊，做一個音樂會去多謝佢哋。 等我估下先，即係因為今次既然呢個 show 係一個好 close 嘅一個 show， 同一啲 fans 好 close 嘅 show， 會唔會揀一啲真係比較可能平時出 show 少唱啲一啲 side track 少少嘅作品，即係真係 for 一啲好認識啊、專好熟悉你去回饋翻俾佢哋咧？ 會啊，會啊。今次我就可以大膽啲去唱多啲 side tracks 咯，因為我知道中意我嘅 fans 好多時候佢哋都會偏愛呢啲 side tracks 嘅，即係甚至佢哋有時都會問：誒點解唔唱呢首？點解唔唱嗰首啊？咁但係平時可能再 open 啲俾多啲觀眾嘅時候就會想，就會考慮到其他嘅觀眾未必咁識我嘅其他嘅 side tracks， 咁就會照顧佢哋多啲。咁今次我就覺得呢、一個少少嘅聚會就真係一啲支持咗我好多年嘅 fans， 咁佢哋應該都會想聽一啲比較少唱嘅歌囉。 咁大家可以期待下呢一個 show 入面即係嗰啲 side track 嘅作品。但係今日我哋講到呢個歇斯底里行為啦，咁即係頭先就講起即係好多 live performance 對於阿 Jean 嚟講，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好震撼。但係對於阿 Jean 你自己咁多年嘅演出入面，有冇話真係有某幾次嘅演出係特別深刻，特別嗰個狀態係歇斯底里啲嘅呢？ 其實你一講歇斯底里，我就諗起紅館的一個畫面的我第一次開紅館 show 的時候，有一個畫面很多觀眾都很記得的，就是我唱 Falling 那首歌我那時候我是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後面的 LED 呢就是閃電落大雨跟住我就首歌就是一個很歇斯底里的一個狀態去唱很高亢的情緒那個都很難忘的，對於我來說 但嗰陣時去揀呢首歌，有冇話嗰個即係同埋嗰個鋪排係咁樣嘅時候，有冇話自己係一個特別心水嘅一個鋪排定係點樣咧？當時去 好心水嘅一個其中一個 highlight 啦。咁另外就係、是亦都係一個好 challenging 嘅一個出場嘅位置嚟嘅，因為我唱 Falling 之前咧。就是唱做了一个15分钟的 dance medley 咁啊跳啊唱啊爆晒汗啊系湿晒嘅成个人咁啊就要喺30秒之内由最即系台 的最低的位置升到去，即係走到落台，唔知點點又上翻去最高的位置，跟住就唱啦。咁、那個氣咧係未唞夠㗎， 係十五分鐘喎、啊，大佬。 係啦，因為係嗰30秒，我係喺台下嘅時候係咁啦，但係一上到去又要扮冇事咯。咁所以我好記得嗰一下就係、是。一路升上去的时候，其实仲系心跳好快好快好快好快，跟住、一开始唱为华丽存在，跟住其实又要控制住那个呼吸咁样，都好深刻嘅嗰一个 part。 经历过呢一次咁歇斯底里嘅一个演出，有冇下一次个经验就系话同演唱会嘅导演或者个团队讲，下次俾我。整多五分鐘， 跳完十分鐘俾我落一落， 換一換衫， 係啦，換多套衫先， 食少少嘢啊，不如 係啦， 好攰啊，大佬， 都會都正常有呢個考量噶嘛，會係 當然可以啦，當然可以，下次都可以再諗下係咪要咁辛苦，但係 OK 嘅，我又覺得都正嘅，因為。我會睇整體嘅情緒嘅嗰個鋪排啦，因為你十五分鐘話好 high 好 high 好 high， 突然間有一個 drop 去一個好 dark 好話閃電落雨一個咁樣嘅一個轉變咧，其實都好正嘅。所以我就嗰時候我就冇太多其他嘅意見。好啊，做啊，因為我覺得即係最尾個效果係最重要啊嘛。亦都係我自己一個好大嘅 challenge， 但係做到嘅時候咪好 開心 咯、 啊。你咪都幾 enjoy 有時 push 自己去到某一個， 我會 push 自己噶，係啊，我會 push 我自己先嘅。咁啊，真係唔得，咁我就會修改咯。即係可能例如我會 push 自己，哦 ，OK， 原來三十秒。唔得嘅，咁我咪会 ask 我40秒得唔得啊？咁， 但系都会想做到嗰件事。 但系我都想做咗呢件事嘅，即系类似咁咯。我性格通常都系啊 ，OK， 如果呢个我自己都觉得正，咁我都会尝试去做咗先。就好似我瘦身哥咁，系啦。咁我知道要排舞嘅，咁啊，我自己都有少少开头有少少担忧嘅。因為我知道呢種曲風嘅舞咧，未必我真係未接觸過，即係我中意跳舞 ，enjoy 跳舞嘅。咁但係唔同嘅舞種係有唔同嘅 technique 嘅嚇，即係你要識咯。咁我記得我第一堂嘅時候我係好 冇概念係咪？ 我係完全唔知道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好似個手又唔知點，個腳又唔知點，個頭又唔知點樣，即係好似啊點啊啲，我就好挫敗嘅嗰個感覺。 因為完全冇接觸過呢一種嘅舞蹈，係 啊，完全冇接觸過啦。咁嗰個 concept 好唔同啊，同之前可能之前有啲 muscle memory 啊，手咁喐嘅時候，腳就會咁樣喐就慣咗啊嘛。咁今次就。一个动作又要即系又要配合颈啦、膊头啦、跟住手啦，同埋脚同步唔同方向，即系有时唔同方向唔同，系啦，有唔同方向唔同 timing 出现啦，跟住啊点啊， 即系要系一真系噶嘛，因为成日都话跳舞就系一种 muscle memories， 你要好长期咁样去做呢一件事，先能够令嗰件事可以好顺利咁样跳得好自然。 系啊， 系咪特别花时间啊？今次 特别花时间，我就想讲咧，我第一次上完堂，其实我系自己有少少灰嘅，但系我就会 push 自己咯，又翻翻去嗰、那个，我会唔会 push， 会唔会 push 自己，定系会即刻投降？哦，我哋转啦，冇啦，我哋翻翻去之前，我又冇嘅，完全冇呢个谂法，我就会尽量咯去做完第一跳完第一堂，因为翻去睇片啊 ，OK， 自己消化咗之后，第二堂就好明显地就順利咗好多嘅，可能自己組織一下，自己又再放鬆一下，再去係咯，即係消化完之後又會好啲咯。咁啊，第二堂之後就啊 ，OK， 有翻多啲信心啦。咁啊，就我會俾多啲心機喺最短嘅時間去盡量做得最好咯。 系啊，因为有时跳舞啲好得意咧，即系不断死练咧，但系冇时间俾自己身体消化。有时瞓咗个觉，第日瞓醒唔知点解。 系啊，其实咦咁易噶咋？其实系会啊。 有时会咁样，同埋跳舞得意就系一路都系讲啲手脚协调。但啱啱听阿专讲嗰种，其实系当你手脚协调到个极致，就系你控制到啲手脚唔协调，系唔同步喐咯。 冇错， 你惊唔惊到？ 完全 惊。因为佢啱啱讲，其实啲 timing 平时我哋有一种协调性喺度，但系其实你控制完之后，啱啱阿专讲嗰种就系你系分开 pass， 你系要控制到咁样。 樣 咯。因為我本身就係一個手腳好唔協調 嘅，可能你得喎， 所以可能 可能你有優勢， 我冇呢個底嘅時候咧，係啦，即係唔緊要啦，亂嚟啦咁樣。 可能你得喎，你可以試下喎。 係啦， 到時見到段片你可以學下。 我要到時跟住個 MV 他跳翻兩日先咁啊。 因為阿娟啱啱所講嘅呢個挑戰咧，就係呢個新嘅派頭歌 ID Cake， 即係 I Don't Know 呢一首曲風，即係 Reggaeton 啲嘅歌種咁樣樣。咁啊，我哋一開始咧就會按住我哋聽完首歌，咁啊會估翻會唔會有啲嘢發生過，啲諗法出現過，然後你揭曉，我覺得 OK 好啊， 係啦， 你先。 你先 啊，我先啦。咁我想估就係關於今次呢首作品 IDK 嘅個唱法嘅，因為咧以往我哋頭先都講啦，即係阿 Jean 唱嘅作品好多以前嘅作品都會係比較歇斯底里一啲。咁今次個唱法好唔同嘅一樣嘢，我覺得阿 Jean 可能要比較再花多少時間去做一樣嘢，就係佢要。喺嗰啲輕重位度拿捏得好好，因為嗰種 reggaeton 嘅節奏其實最重要就係嗰啲輕重，尤其喺廣東話咧係好難唱到，因為可能你唱英文嘅輕重你就比較有啲音你可以楞過嘛，但係廣東話係好難，所以我諗今次喺呢首作品度，雖然大家聽唔到以往嗰啲好勁嗰啲，哇有歇斯底里好澎湃嘅情緒，但係其實都唔容易嘅，我諗個唱法上要重新再去適應過，呢個係。花得比較多時間，我估會係。 另外我估嘅咧就好大膽假設，我直情係覺得呢首歌唔知點解當初可能係有傾過，係諗住有 rap 喺裏面嘅。係啦，咁當然 rap 嘅會係你 rap 啦，地話可能係 feature 一個 rapper 定點，因為即係我自己都中意聽呢類歌啦。咁然後我都覺得佢裏面好多元素，除咗唱啊個節奏頭先即係跳舞舞種啲貼身舞之外，其實 rap 都係一個咦令到呢種音樂又有另一個即係好鮮明嘅一個元素。咁我覺得可能曾經你哋開會真係有傾過。用唔用 rap 呢？咁但最終點解而家冇唔知啦，但我覺得你哋應該有傾過或者考慮過呢樣嘢。 好得意啊！呢個係真係有啊！ 我真係有， 真係有， 真 係 有， 犀利啊！ 係點樣樣咧？ 好初步嘅時候，我有提議過，我覺得可能可以有一啲外語嘅一啲嘅嘅 ad lib 喺度，或者一啲 rap 嘅元素喺裡面咯。跟住最尾冇，最尾我哋覺得因為我後尾咧我就。翻翻去阿賓臣嘅嗰個講法，就唔係話輕，唔係話花好多時間喺輕重啊咁樣嘅嘢，而係我設計咗一個新嘅唱法喺呢首歌裏面。如果你聽到有好多扭音啊，好多民族 feel 嘅一啲嘅唔係平時嘅嗰種扭音咯，嗰啲扭係。 系咩？生命怎么的构造？ 怎么的构造？ 系咯呢种。 系啊，呢啲系平，呢个系我喺今次呢首歌里面，我自己觉得想试下嘅一个新嘅唱法咯。因为我觉得几我嘅直觉话俾我知，我想咁样做，咁就取代咗嗰样嘢。本身就谂住会唔会中间有一啲 rap， 有啲其他。不同國家的語言擺落去嘅，咁後屘我就用咗呢個唱法，咁已經覺得好豐富。 我知我知，腦裡空間我有太多，所以我會張開句耳。 谁敢讲我的？ 意，太富有智慧，太快有定义，白纸不过张纸，白纸不会偏倚，才写出答复信，只得我终于得知一件事，学识讲我不知，我不知，谁敢讲我知道，人若天天心动，在于我不知道，生命怎么的厚重，世人这么感动，都够都够都够都够，人类天天的比 ID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及內地分別再發現 Omicron 變種病毒確診個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朝回應相關的問題時表示，政務司司長今日率領政府團隊到深圳與廣東省代表召開對接會議，商討通關安排。現階段看不到 Omicron 會影響與內地恢復通關商討，但情況可以急速變化，不能夠絕對保證。另外，他表示政府目標是下月初擴大復必泰疫苗第三劑接種計劃，容許所有已接種了兩針的合資格市民接種。廣州發現首宗境外輸入 Omicron 確診病例。廣州市疫情防控中心表示，男患者67歲，住在越秀區華樂街天盛村，11月27日從國外入境，集中隔離期間多次檢測呈陰性，到12月11日解除隔離之後，乘坐飛機由上海返回廣州居家隔離，到本月12日進行例行採集樣本，昨日凌晨通報結果為陽性，基因排序確認為 Omicron 變種病毒，病人轉到醫院隔離治療，目前病情穩定。競爭事務委員會入禀競爭事務審裁處，向兩間清潔公司和三名人士展開法律程序，指有合理的是有合理的因由，相信他们合谋定价，属违反竞争条例。房委会辖下海丽村的清洁工于2017年底投诉，指控香港工商清洁服务及民信清洁在竞投房委会的清洁服务合约的时候互相合谋。调查发现，两间公司至少在2016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就提交房委会的17份标书交换商业敏感资料，合约总额大约是1亿8千万港元。

chorus。 对于激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唱，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唱。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想。 送音乐嘉宾有 Jenny 李克毅，你好。新的派头的 ID Kick 即 I don't know， 刚才你说这个叫创造了一种新的唱法，那怎样去吸收或者去研究去设计那些 其实呢我是很直觉地觉得要这样唱的。是那 Eric 呢即监制他都问我，为什么你会想到这样唱呢？我说我都是一个 instinct 觉得是这样，跟着我就再冷静去想呢，我又除了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想这样演绎之外，我觉得都可能有 inspired by 一个大师的，因为这个大师就跟音乐无关的，但是他的哲学是有 inspired 到我的。 Okay. 今次这首歌 IDK I don't know 的这个哲学啦，其实就是inspired by 这个大师，他是一个印度大师来的。他就分享过说为什么 I don't know 这个心态这么重要，因为当你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有无限的可能性。你可以那个答案可以是 it can be anything， 但是如果你很快呢每样东西你就说我知道我懂的，你就其实停止了接收更多的资讯，那你就会觉得自己知道的东西就是事实的全部，但是未必的嘛，可能你知道的东西是一部分或者是甚至是错，咁所以就要即係即係提醒我哋，有时唔知道就唔知道囉，唔需要去夹硬搵一啲答案令到自己个心舒服啲。你知唔知人类其实唔鍾意唔知道㗎。係。 係 啦，你又唔知道呢你就。 咁样嘛。 又唔知道呢你就会尝试搵嘢搵你相信嘅嘢去摆落去。咁你就会呢个又系科学嚟㗎。即係系一个好普遍嘅一个情况，就系我哋唔知道嘅时候就会尝试搵一啲我哋相信嘅嘢摆落去。就同自己讲嗰、那个就系真相啦。嗰、那个就系我哋就系、是、嗰、那个答案。咁所以呢呢、這个大师就系佢分享过呢个哲学，咁我就觉得我好想喺呢首歌里面去分享啦。咁因为佢系一个印度人，咁我就喺呢首歌里面就有一个即系民族啲嘅一个唱法。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有少少影响咗我今次嘅呢个思考咯。 我谂头先阿 Jane 分享嘅呢个哲学咧，同佢啱啱收到首歌个嗰阵时个心情应该会系好相符，因为其实你去听翻呢首作品嘅时候咧，既然佢系一个咁新式嘅结构咧，其实佢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演绎方式噶嘛。对于阿 Jane 嚟讲，系咪呢首歌你自己都会考虑过，会唔会有可以有好多唔同？同嘅表达方法去处理咁样。 收到呢首歌嘅时候系觉得哇，有一万种可能性。因为始终系第一次接触呢一种类型，第一次唱啦，咁都战战兢兢嘅，即系要点样去唱先会合理咧呢件事？因为喺广东歌印象中系未有 reggaeton 呢样嘢噶嘛， 好 似一系好 少， 一系未啦，冇啦，咁所以我冇一个 reference 噶。咁但系又好想 make it work 嘅时候，就要即系尝试系令到佢大家都好易接受咯。咁啊，一路試，開頭我都冇加呢啲元素嘅。我哋唱咗幾日，我都係正常 正常就是很 groovy 的 去唱这首歌啦。咁啊，唱唱唱到最尾有一日，我就话，诶，我好想试下咁样唱。咁啊 ，Eric 就话，哦，好啦，咁你试下啦。咁，咁我开头唱嘅时候，佢系笑嘅，即系佢觉得，因为我开头我系好夸张地去唱。即系系啦，我哋会试唔同嘅嘢噶嘛，咁佢就系咁笑，忍笑，系咁忍笑，笑笑笑好耐，跟住笑笑下咧，又觉得哇，又真系几正，真系几正，哇，好特别，哇，好难，即系呢个咁样嘅唱法唔系个个人做到噶，咁样，跟住佢就翻去剪，咁我话好啦，咁你翻去剪啦，咁用到咪用咯，用唔到咪唔要咯，咁啊剪下，佢又觉得诶可以剪多啲入去，开头净系谂住剪少少少少，但系少少少少你又好似。唔夠啊嘛，件事唔過癮啊嘛，咁係剪多咗啲，咁我跟住佢就 send 俾我聽，咁我就係負責去加減咯，即係我覺得啊呢度呢個位太多或者唔好，咁我又攞翻少少出嚟，咁我覺得啊呢個係啱啱好嘅比例咁。 同埋咧，即係佢聽翻今次阿 Jean 呢種唱法咧，其實佢係好 synchronize to 佢嗰個編曲嘅，因為入邊有啲樂器嘅扭音嘅走法都係會係咁樣樣，咁所以成件事就好有一致性喺度。但係其實阿 Jean 最初點解會去決定話會去選擇咗一首 Reggaeton 嘅作品嘅咧？ 哦，呢、這個就係、是、我同 Eric 去傾，咁我就其實今年一揾佢去做我嘅今年嘅歌嘅時候咧、就我就同佢講，我想做一啲之前未做過嘅嘢，咁啊想係輕快啲嘅，咁啊跟住就之前都講過 啲 R&B 嘢啊， 係啦係啦。咁Eric 就唔係 R&B 嗰派嘅，佢就係電子音樂嘅，其實咁佢就係啦，佢就話佢係其實佢係由細到大都係聽好多EDM 啊，好鍾意電子音樂嘅，我話喂正喎，冇即係我哋都唔知，因為即係通常佢出名嘅一啲作品都係抒情歌啦，咁佢就都冇人揾我做咁樣， 佢自己嗰啲都電子重啊 ，Rip Boy 嗰啲咪係咯，係 啦 係 啦，即係可能係咯係咯，即係之前嗰個啊 Rip Boy，Rip Boy 係 佢自己嗰啲就佢中意嗰啲啦，咁佢就啲人揾我都係做情歌咁啊，好得啦，咁我哋咁你有咩想做嘅，我同你一齊做咁樣啦，咁所以跟住佢就啊好，跟住佢就 send 咗呢個編曲俾我話正喎、啊，咁呢個我又未試過嘛，咁都當係大家一齊玩啦、啊。因為我同佢其實識咗十年，好多歌都一齊合作過，咁其實係需要一啲新嘅火花咯。咁佢又想試，我又想試，就好自然地就好啦，就做啦，咁樣試下咯。其實都唔知嘅，好多時候我哋做一啲新嘅嘗試咧，都係要出咗街咁睇下大家。收唔收，接唔接受啊？唔接受就 OK， 咁我哋可以做多啲。咁唔係咁接受，咁我又要再諗下點樣再搞下一隻咁。 係咯，因為今次我聽緊，我諗緊啊，我記得 Jenny 咧嘅作品咧真係未試過。咁我嘗試揾翻你之前啲作品，跟住又即係聽翻啲舊歌。跟住譬如浮世繪嗰只碟嗰啲，有好多新嘅嘢喺裏邊試過啦。跟住其實你一首喘息空間，我超級中意啦，即係嗰啲跳嗰啲。咁所以就會發現哦，係喎，其實原來 Jenny 一路。佢自己又試緊好多嘅嘢喺裏面，跟住今次又有一個哇再新啲嘅自己咁，咁我都一路聽到，我都佩服。其實因為睇翻年份，其實可能即使香港 mainstream 嘅時候嗰陣時都未咁多啦，叫做，但已經見到你嘅作品已經係逐步做緊呢啲咯。 係啊，我都希望一路可以試下唔同嘅嘢咯。咁喺自己歌庫裏面有好多唔同嘅 style 啦，唔同嘅題材啦，適合唔同嘅場合同埋唔同嘅情況出現。我覺得呢個係我終極目標咯。即係我呢排都成日都講話。之前我做喘息空間，咁我就覺得好正啊！估唔到，即係估唔到自己嘅歌可以可能係人哋 party 啊，或者係去夜蒲嘅時候會出現嘅歌，其實好正。或者係呢首歌係特別多人 cover 跳舞嘅，咁我就覺得好正啊！自己嘅歌，即係除咗一啲好一啲 ballad 啦，一啲抒情歌可以陪大家一齊喊啊，一齊失戀啊之外，都有唔同其他嘅作用嘅歌咁樣。咁我嚟緊咧，我就成日我呢排成日講啊，因為有個 friend 姐就問佢問佢話佢就嚟結婚，咁就想揾一首歌去播放佢嘅嗰個 進場婚禮， 係啦，因為係啊。他說找你找你找不到 因為沒理由今天只得一日回家了是不是我結婚 雖然幸福門又不幸福的雙雙又不是雙雙對對的怎麼辦呢 咁我就即刻哇，我覺得好有動力，我下一次我要揾機會做一首同婚，即係可以for婚禮嘅 sweet 到爆嘅，係啦。 哎呀，早知我都早啲同阿 Jean 講啦。 你早啲講 ，你嗰一千咪有嘢搞啦。 我嗰陣時都有諗過，我都有揀過，但我又唔好意思嘛。 係啊， 咁我咪唔使講咁多嘢啦嗰陣時。係 啊， 你 嗰陣時講成十分鐘啊，就係因為咁啊，真係。咁但係我又即係同時覺得咧，咁即係呢一首歌我都覺得有好有一個教育意義喺入邊嘅。點解我會咁講？就係因為我哋收到我同阿波收到呢首歌嘅時候，我哋第一次喺個電台度播啦。咁然後有一啲聽開我哋節目嘅聽眾開始討論，因為大家都好有興趣去談論嘅一個話題就係呢首歌咧，佢從 theory 上邊去分拆呢首歌，佢嘅樂器啊，佢嘅編曲啊，真係一首 reggaeton 嘅作品，但係喺聽感上又唔完完全全係有一即係唔完完全全係好傳統我哋聽開嘅 reggaeton。咁然後後屘我哋今日終於都阿 Jean 解答到，就係喺嗰個唱法邊上邊有一啲唔同嘅演繹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對於阿 Jean 嘅音樂生涯入邊嚟講，我諗而家呢種教育意義都係其中你一個好好重要嘅部分，或喺樂壇上邊貢獻緊嘅係。 係啊，我係特別中意哲學嘅人嚟嘅，其實。我喜歡 去探討很多人性的東西啦。我當我知道要做這首歌的時候，我特別喜歡這個題材，因為我覺得很符合我們現在的社會，現在的世界，尤其是網絡世界，大家都很喜歡去表達自己的意見。我覺得表達自己的意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這個意見去到是批判呢，就要小心了，我覺得。因為我哋又唔系神，点解我哋可以去批判其他人呢？你系咪绝对啱呢？咁你觉得绝对错嘅人系又系咪绝对错呢？又或者你睇到嘅嘢系咪系咪净系表面呢？咁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做嘅一啲嘢系绝对系出自好心去做嘅善意，或者系为别人好嘅，咁但系好多时候会换翻嚟嘅系别人嘅误会咯，会觉得我系为利益啊，为其他一啲自私嘅一啲嘅原因去做，咁我有时都会唔开心嘅，即系觉得原来我完全系为别人去谂嘅。个动机系为别人谂嘅，咁但系一部分嘅人都会觉得，可能我系为自己，完全为自己嘅，咁就会觉得你又唔识我，点解你会咁样批判我呢？你系凭根据乜嘢嘅理据，或者系咩嘅？你睇到一张相，睇到一条片，定系睇我嘅样子，你就知道我系做呢样嘢嘅动机系啲乜嘢？咁我就觉得，而家嘅人因为表达意见方便咗咁所以就但係好多時候可能會忽略咗，或者係唔記得咗自己講嘅嘢係會可能對別人造成傷害。咁我都算係一個比較，我唔開心三秒我就會算啦，佢都唔識我，咁我都唔緊要啦，我唔通我全部人都要解釋咩？咁唔識我誤會都好正常嘅啫。咁但係有好多人係頂唔順㗎嘛，其實。亦好多可能小朋友啊，有好多已經有好多唔同嘅 case 係會因為網上嘅一啲評論啊，會好多會有而產生好多負面嘅諗法啊，會做一啲唔應該做嘅嘢啊，做錯事。咁我就覺得呢啲就可能大家都要提醒，互相提醒，就係要保持一個 IDK I don't know 嘅一個心態咯。What if 你唔知個事實真相 ？What if 你睇嗰張相唔係嗰個意思呢？類似咁樣咯，咁佢更加推動我想去分享呢個哲學咯。 咁你自己係咪即係一路以嚟都係嗰個心理狀況好強大嘅？因為我都覺得其實做我諗而家網絡世代做一個， 唔好話我啦，你哋都係啦。 唔該，賣夠好脆， 我哋還好啲啦。 係啊，即係 我哋冇乜人聽咧，冇乜人攻擊咧，我哋慣㗎啦呢啲。 我覺得你哋做節目有時可能啲聽眾都會俾好多意見嘅，即係可能有啲嘢你唔係咁嘅意思，咁有啲聽眾可能都會誤會你，咁我諗都會影響到你哋，係啊，絕對會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 social media 嘅，佢有佢嘅好，亦都有佢嘅 我哋要去承担嘅一啲后果咯。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嗯， 但你系咪一路以嚟都呢个心理强大啲，或都真系要需要时间令到自己去接受，或者好似啱啱你嗰种分析？ 我谂我自己本身个底系都 OK 强嘅，本身细细个因为好好胜啦，又要好坚强啦，因为我自己都会谂翻，我都会分析自己嘅成个成长嘅。 系， 咁我因为细个就开始要做风纪，又做班长，又做好多 leader 嘅嘢，咁就变成我唔可以弱咯，即系我就算系搞唔掂，我都要搞得掂，即系呢种 training 啊，细细个，咁就变成可能大个真系入咗行做歌手嘅时候，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都会揾到办法令到自己可以正面翻去面对咯。 突然头先阿 Jean 讲起，原来佢细个做风纪呢样嘢，我就觉得其实真系好切合阿 Jean。 成 个风景样好有画面啊！嗰件事 系 啊，因为又要分享少少，即系私心地分享少少。曾经因为工作关系同阿 Jean 去一个 trip 咧，咁本身 suppose 喺个 trip 入边，我 系 要照顾阿 Jean 嘅，但系最后我系俾阿 Jean 照顾翻嘅，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我明佢讲嗰种坚强啊，即系佢你谂下身边有一种如果咁多好似奔神呢啲咁样要照顾嘅，点可以唔坚强啫？一定要堅強啦，咁樣咯。咁所以即係而家形成咗工作上邊，即係都會係自己好獨立，或者可能甚至乎好可以照顧翻身邊嘅人咁樣噶咯，係嘛？ 我係 OK 嘅，其實係啊，我係 OK 嘅。我好多角色切換咯，即係我做我而家呢個崗位嘅時候，我就即係好。多謝身邊有好多人去協助我啦，咁好多時候我就淨係需要 focus 喺自己嘅我嘅工作上面，咁我就唔使諗嘅。但係我一 off 咗唔使做嘢咧，其實我翻到屋企咪拖地啊、洗碗啊、喂貓啊，即係係我可以切換得好快。咁我嗰一 part 我就係屬於照顧別人多啲嘅嗰個人咯。 嗯， 係啦，咁我就係做嘢嘅時候我就淨係 focus 喺自己嘅。嘅工作多啲，除咗遇著你嘅嗰一次咯， 嗰次就真係直頭係一種係點解呢個人會跟嚟噶？ 唱完歌之後落台照顧翻你， 係啊！ 你搞咩啊你啊斌哥？ 講笑啫，講笑，佢做得好好嘅嗰次， 但係嗰次係好玩，可以喺阿 Jean 度學到好多嘢嘅身邊嗰度，即係同埋俾人照顧嘅感覺係幾好嘅，的而且確。 梗啦，有人照顧梗開心啦，咁樣。 咁你即係今次即係阿 Jean 嘅新作品啦 ，IDK， 咁大家即係都要去學習入面嗰一種嘅嗰個 EQ 係要非常之高，即係要保持 stay hungry 嗰一種嘅態度啦。咁今日亦都好多謝阿 Jean 嘅分享，同埋即係期待下嚟緊，即係睇喺個 show 度睇佢 live。唔知會唔會跳一次 IDK 俾我哋睇？ 係啊，練得咁辛苦，梗係攞出嚟俾大家睇下。 好啊，好啊。 好啦，咁啊，預祝你 good show 啊 ！Thank you， 今日多謝 Jenny，Thank you，Thank you。喺呢個時候咧，亦都有一則嘅特別交通消息帶俾大家。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內有車輛著火事故。大老山隧道往沙田及九龙方向的管道分别全线封闭，往沙田方向龙尾观塘绕道近宏利大厦，往九龙方向龙尾浸会大学石门校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或者隧道来往沙田和观塘。 最后唯有街灯剑引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有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由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 谁心意要心留忧亦留也意，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逼真，怎坚持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季节性醉酒，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结束今日的骚动音乐，带来有 Jin Lee 和张学友的《日出前阳街灯安睡》，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